寫文年分裂嗰陣時候啊，謝志峰揾你同我上去城市論壇咧，你係甩底啊！我都唔記得講啊，屌！ 係咩咁樣衰？ 佢唔敢去啊！ 咁搞嘢！ 所以咧，你對我好多場論壇噶，我淨係招呼你論壇已經夠啦。還掂，你問我九龍東嘅選情，贏兩席嘅機會好大。 第三 泛民啊，第三席贏嘅機會好微好微好微。 但其實你再加埋佢個佢真心交基本盤都有四萬三票喎，嗰、那個係夠贏謝偉俊喎，其實。 佢啊，你講 嚇、 啊？你講佢啊？ 唔係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大家加埋。 唔係我同一齊攬咯，係咪嗱，你作咁樣撞低胡志偉或者撞低譚文豪，另一件事啊，唔關佢兩個事啊，大佬。 嗯。 咁我攞咗無端攞咗三席係嘛？但我唔係真心想選嘅，我只係嚟追擊你嘅啫。你夠膽你就同鳩達調位。我咧，我簽呢啲名好快嘅咋。你唔好以為我嗰啲周圍呃人啊，大佬。一百個名五萬蚊，嗰啲嘢我已經準備曬嘅啦。屌鳩你雙簧啲嘢，我係唔係我就算選唔選我都派嘅啦，大佬。屌喺成個九龍， 你喺論壇播政稿夠 嘅。唔係我唔使。我就係、是、叫阿匪類監察院幫我整個 summary 就得㗎啦，打啲咩 point 嘅時候，因為我少講佢啊嘛，大佬，我夠㗎啦，夠玩㗎啦，所以你唔好諗住嗱，我收到個風啫，我估多都唔係嘅， 嗯， 但如果你真係有呢個準備嘅話咧、嗯，我就嚟同你迎戰，你唔好搞彎我嘅假期，屌我大佬機票錢我都俾曬，酒店我都 book 曬， 你會唔會好似阿大狗咁樣按咗層樓去選？ 咁啊唔使， 唔使啊！ 大家帮手捐下钱咯。如果真系要选嘅话，大家行多一步啦。屌、做啲 banner 有几多钱啊？做啲直翻呢啲我自己都搞得到啦。不过最好大家捐咗佢啦，大家一齐承担啦。但系你唔好以为我真系留噶，你过嚟九龙东，你要玩啊嘛，你想搏两席啊嘛。对唔住，我一定会招呼你。你叫我去九西我就唔得啦，因为点解咧？九西我人生路不熟，大佬我最熟就系由蓝田到啊，对唔住油塘。对呢、這个乐富地铁站嘅啫，沿嗰啲地铁站，我熟过你，系嘛？我唔会好似黎文乐咁背唔到出嚟嘅。 似云山。 所以咧，我嘅估计，佢过嚟会唔大，但我做最后一手，因为我廿九号夜晚飞嘅，我廿九号订咗机票飞，可以唔飞，但系咧就系廿九号截止报名嘛。 嗯嗯， 啱唔啱啊？ 系啊。 咁我就準備同你迎戰㗎啦，你唔好搞彎我假期，同埋我都享受緊人生，大佬，你唔好調位啊，大佬，你一調位我就大鑊㗎啦，大佬，係咪？我就覺得如果你黃一文過嚟呢，你就同我一齊攬死，話俾你聽，我一定同你前死，咪大家鬥冇得黑囉，你想贏個位㗎嘛，阿頭懷死啊，你喺阿爺嘅心目中仲邊度有利用價值啫？你就係以泛民嘅包裝、反對派嘅包裝、激進派嘅包裝作為你同阿爺嘅談判籌碼，你輸咗個位，你拜拜㗎啦！你唔好以為你諗住貪兩席啊！我一定同你玩，話俾你聽，係咪啊？而家對我嚟講，嗰幾皮嘢係濕碎數目嘅啫。以前嗰度可能緊張少少，大佬屌，同埋泛民主派見到我對你啊，都唔知幾開心啊！因为大家变成系选战嘅焦点啊，大佬，曾经两个都系做过社民联主席嘅人啊，大佬，屌， 哇，系、 啊， 系、啊， 唔系，但系唔系，你讲 唔埋啊，讲抗争啊，你行开啦，你所有人啊，上到法庭嘅抗争啊，都系攞陶君衡嘅 case 啊，非法集结啊，你收皮啦，黄毓民讲抗争， 佢叫人散水啊嘛，大佬， 唔系咯， 佢有在法庭嘅自辩嘅， 唔系我攞翻啲 call 啊就得噶，我唔会同你斗抢咪。我就係揸住呢啲嘢度得噶啦。七月八號喺呢一個嘅叫咩啊？鬱敏踩場，幾多分幾多秒裏面你講幾多次？你唔支持港獨，你可唔可以解釋啊？嗱，我唔會嘥自己啲時間，你解釋下得噶啦。 但係你葉普成日講建國噶喎，係嘛？ 梗唔係啦，而家講維新啊，新一句 唔係係啦，跟住咧就中間插一句，咁點解葉普成講建國嘅咧？咁樣 之後又講維新喎，七一嗰陣時， 即係點咧？ 我原來咧係堅人， 唔係我插一兩句得㗎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要解釋啊嘛，佢咪喺度佢喺度燒緊時間咧，屌！你估你而家仲喺個主持裏邊飲你噏啊？屌，中意加時得五分鐘，中意加時十分鐘啊！屌你喺港台嘅論壇都有計時嘅，大哥，你喺 K 波嘅論壇都係計時嘅。 有沒有 你一定夠我玩嘅，大佬。 有冇機會都係啊？ 所以你唔好兇我啊！你嗰啲友唔好兇我啊！ 阿 K 寶嘅話係咪有機會？ 係咪啊 ？I have nothing to lose 嘅時候咧，我就仲癲狗過你黃毓民啊！屌你！